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贵听众好，今天讲的小话题是精神行为的改变，也是痴呆的症状。由于老年痴呆啊，损害了大脑的不同的区域，因此导致患者的精神行为啊发生改变。有哪些表现呢？首先第一是情绪的障碍，主要表现为抑郁、心烦、焦虑、紧张不安、恐惧。有些病人呢还有啊消极厌世的言语和想法，也会啊表现为情绪不稳定，容易发脾气，情感呢脆弱和傻乐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情感表现呢又会是平淡或是淡漠，对周围的事物啊和刺激都无所谓，没有什么情绪的反应。所以说老年痴呆有的人就是出现一种情绪的障碍，还有呢行为也可以发生异常，表现为多种盲目的或是重复的动作行为，比如像反复搬动物品、收拾衣服、不停地走来走去、反复的要求外出捡拾啊垃圾和废物拿回家来收藏，或者呢活动减少，整天呆坐在家中不愿出门，攻击行为，如果不顺其意的话就骂人打人，违抗别人为他料理生活，拒绝洗澡换衣服，甚至打人踢人。当然这是一个行为的异常。第三方面呢是幻觉、幻视和幻听。如果患者呀说看到别人进到房间里来了，来什么呢？拿他的东西，看到了呢死去的亲人，所以呢这就是一种幻觉、幻听。听到呢有人呢在耳朵边说话，只能听到说话的声音而看不到人。所以这些方面，一个情绪的障碍，一个行为的异常，还可以有呢幻觉呀、幻听啊，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种表现。因为老年痴呆呢它损害了大脑的不同的区域，所以表现出来呢可以在这个精神行为上头啊也出现变化。那么到底我们平时怎么来判断出现不出现痴呆呢？老年人呢如果有了记忆力减退，最容易被误以为是正常的年龄啊增长导致的一个遗忘。但是这些变化呢通常啊提示老年痴呆的可能。如果对于60岁以上老年人除了记忆力减退还出现呢这些问题的话，比如说第一重复同样的话，像向周围的人呢问同样的问题。第二个呢想不起物品的名字。第三个呢忘记东西放在哪儿的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第四，以前感兴趣的事情啊，现在都不感兴趣了。第五，以前每天习惯做的事情现在不做了。第六，变得懒散。第七，对时间地点呢感觉不确定。第八，会说呀，往往自己的东西啊被人拿走了。第九，容易呢因为很小的一些事儿啊发怒。如果家里老年人出现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咱们还是应该啊早诊断早治疗，那么这样的话呢让他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啊能够保持在一定的水平，这个 就是要靠我们家里人呢、互相的关爱老年人了。那老年痴呆到底是怎么引起的？这个病啊，是由于脑功能发生障碍而产生的一个获得性持续性智能障碍的综合症，记忆、认知、判断、计算、语言的能力啊都受降低了，人格还可以出现呢异常。那么现在我们人口老化，老年痴呆呀、会啊就是困扰呢很多家庭的，作为一种常见的老年病，发病的原因还是不明确，它是一种慢性的进行性的神经系统的变性的疾病。那么这个老年痴呆出现的话呀，就是他的脑部啊可以出现明显的萎缩，小脑、中脑、大脑就出现萎缩，颅腔内啊空间啊就增大，在电子显微镜下呢，神经细胞啊就可以减少，神经细胞的显微啊缠结在一块绕在一块，而且脑内呢还有大量的老年斑。65岁以上患病率啊，有关部门也统计过，大约是 5% 以上。85岁以上的患病率啊，大概能达到 20% 以上。而且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2到3倍。那么这些发病的原因呢，现在呢了解到中枢神经系统中间呢很多种的神经递质发生了生化的改变。递质是神经末梢啊兴奋的时候释放的一个特殊的化学物质，也叫做神经介质。借助于这个介质呢，可以把一个神经细胞的冲动传递给下一个神经细胞，或者呢传递给效应器，那我们就可以啊发生相应的行为动作了。那老年痴呆中间呢，发现脑中的胆碱乙烯转移酶的量啊减少，这个酶呢叫做胆碱乙烯转移酶，它的量减少了，最后后果造成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说神经递质啊，这个介质啊，合成乙烯胆碱的量就减少，同时脑内的话，它的儿沙酚胺啊、去甲肾上腺素啊，这个也可以减少。所以咱们说中枢神经系统的递质啊，有一种是兴奋性的递质，有一种是抑制性的递质。那么这个乙烯胆碱呢是属于兴奋性的这个递质，乙烯胆碱呢它是由乙烯辅酶 A 和胆碱呢经过胆碱乙烯化酶催化以后呢就合成乙烯胆碱。所以咱们说老年痴呆的人的脑中间胆碱乙烯转移酶的量少了，最后造成啊乙烯胆碱的生成的量啊也就减少。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一个神经细胞传递给另一个神经细胞的神经介质那儿就是出现了问题了。所以最后呢就由于这么一个情况的话呀，就容易啊表现出来老年痴呆的各种的这个情况。那么咱们说了，今天是专门谈呢这个精神呢，咱们出现呢行为精神行为的改变呢也是痴呆的症状。所以说情绪障碍啊、行为异常啊、幻觉幻听啊，这也可以啊就是老年痴呆的一种表现。所以咱们家里有老年人60-70岁以上的，尤其是80-90岁的，咱们更要啊关心他们。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是一种能够延年益寿、具有保健功能的一个正菌，它是世卫啊吉祥之物、长寿的象征，有仙草、瑞草的美称。灵芝可以啊改善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促进我们血液循环，增加对心脑的供血供氧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对于说今天谈到的老年痴呆，尤其预防老年痴呆，而且呢使得老年痴呆的进展速度啊放慢一些啊，都会有一个好处的。首先咱们呢灵芝改善了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它可以影响到我们体内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因为灵芝有60多种有效成分，它可以促进我们血液循环系统，不管是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而且呢血液循环系统这个流通通畅的话呀，这就会给心脏、脑部啊供血供氧呢就提供了这个条件了。那么如果脑神经细胞能够及时的供血供氧的话，那么就可以正常的发挥咱们的脑神经细胞的这个功能。也就是说呀，咱们到时候啊就是老了，咱们都知道组织器官呢可以啊退化，但是呢咱们如果能够及时的给大脑供血供氧的话呀，就可以减少一些咱们脑部啊这个胆碱乙烯转移酶的量的减少。那么这个胆碱乙烯转移酶的量的减少就减少了以后呢，这样合成乙烯胆碱的量呢就可以显著的呢正常一些。那乙烯胆碱的这个量正常了以后，那么涉及到的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呢从一个神经细胞，那么把这个信息啊这个传递到另一个细胞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就能够维持正常。所以说这个灵芝啊它主要是在我们体内起一个整体的调节，局部的改善。灵芝还可以起到安神、解痉、解毒，那么对于老年人的一些睡眠呢有问题的、失眠的，对于我们体内呢这个免疫系统功能差的，有一些常见病、慢性病容易感染的，那么以及我们消化系统的出现的一些胃肠道的这个消化吸收功能减退啊，或者甚至有溃疡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那么甚至呢还有好多的这个女性啊朋友更年期以后出现的对于心血管、脑血管的供血供氧不足的状况，都可以得到一些改善。灵芝自古至今啊，咱们中国人是把它作为一个上上品的。3000年前呢，周朝的例子中间呢就有灵芝的记者。那么在《神农本草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啊，都有灵芝的记者。灵芝呢，性味苦平，益心气，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健筋骨，祛痰健胃，活血。我们国家呀，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灵芝的研究的。那么到现在几千年的发展的话，现在的医学实践、科研的成果反过来证明了咱们祖先呢对于灵芝的这一些药食同源啊、双向调节啊，以及它对我们健康的起的一些调节的作用啊，都能够用现代的实验来证明。这样的话呢，就使得灵芝啊就作为我们可以保护人的健康的一个上上品。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序，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